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天天向上，我和健康有个约会。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共同面对一个生存和生命健康问题。几千年的孕育和沉淀，形成了以东西方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两大主流医学体系。中医讲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讲人为本，病为标。西医学之父，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而医生只是来帮助病人的。现代医学上也讲防病胜过治病，虽然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科技水平不同，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在疾病的认识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无论对中医还是对西医，总是有那么一点偏见和误解，以至于偏激行事，闭关自守，导致因噎废食，错失了疾病康复治疗的良机，真的让人好不痛心疾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传承世代中医精髓，潜心研究西医文化。他主张因时、因人、因病、因事辨证施养的养生新观念、新方法，让百姓朋友用智慧去把握健康，用身体去感觉健康，用眼睛去观察健康，用心灵去感悟幸福和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徐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来收听关注咱们的养生论坛，来学习实践中医健康管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甭管南方还是北方，那女人怀孕10月怀胎，一朝分娩，那坐月子的美食就是红糖水煮鸡蛋，另外加上小米粥，是不是啊？红糖水是粗糖，是吧？一则补血，二则化瘀，啊，把女人那个精血当中的淤血块给你冲掉。而且红糖水养颜，啊，给脸色喝的柳红四白的，对吧？哎，那小米粥呢，健脾胃，是吧？小米粥不但大人喝健脾胃，那小孩喝，他还强壮筋骨，啊，因为小米是哪来的？谷子嘛。是吧？你同样种一粒种子，长一个苗，长一株庄稼，是吧？一粒种子能结出的最多的粒儿，那就是小米粒儿，对不？就是谷子粒儿啊。所以说，你别看小米粒儿小，它的生发作用是最大，是吧？所以我们吃子补子，所以小米饭是大补的，但是小米饭口感不好，是吧？扎不拉扎撒的，所以小米粥哎味儿最好。啊，味最好，是吧？哎，那煮鸡蛋呢？煮鸡蛋，我老早就给它起过名叫“十全大补丸”呢。啊，吃煮鸡蛋可以预防脑萎缩，因为鸡蛋黄里边那个卵磷脂，它就是补你脑的，啊，就是补咱们脑的，啊，所以说甭管大学生还是小学生。哎，甭管你是这个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一天吃1到2个煮鸡蛋，大补你的脑髓。你说我偏吃仨，对不起，你浪费一个， 是吧？过为过也，吃多了不吸收了，哎。而且煮鸡蛋达到了最佳营养平衡，啊，最佳营养平衡怎么着？里边有蛋黄，叫胆固醇卵磷脂啊，它外边有鸡蛋清，哈哈，外边有鸡蛋清，这蛋清也叫蛋白，这就是优质的蛋白质，它还是动物蛋白，是吧？我跟大家讲过，我说那肾衰肾功能不全的人不能吃豆制品啊，你什么黑豆白豆绿豆你都不能吃，是吧？那你说我水肿，徐老师让我吃那个薏米红小豆粥，那你就别吃红小豆，但是红小豆煮的粥那个米汤那个薏米你能吃啊，就别吃粗蛋白，因为豆制品的蛋白比较粗糙，而这鸡蛋的蛋白它是精蛋白啊，精蛋白，这个精蛋白补人的白细胞，补人的白细胞，补人的皮肤的胶原，补人的血管的弹性，是吧？补人血管的弹性，是吧？它还补什么？还补我们好多体液，还补我们的体液啊！你像我们这个什么泪液呀、唾液呀，是不是？所以这个鸡蛋十全大补丸不是浪得虚名的啊！那么一天吃一到两个煮鸡蛋，还能预防胆结石。吃这个煮鸡蛋的好处就说这么多啊。现代人呢，人得病皆是源自于不通啊，不通哪个不通呢？啊，我们从中西结合的理论来说叫三个不通，是吧？三个不通啊，一个是大家都明显能看得见的，叫胃肠不通，是不是啊？天天便秘，大便不通，放恶臭的屁，嘴口臭往上反味，那都是胃肠不通，是吧？不知道饿，反流性胃炎，是吧？那有的人说了啊，我天天跑肚拉稀，一天拉七八遍呢，啊，这也是胃肠不通。为啥呀？跑肚拉稀是最大的浪费，是不是啊？哎，你那个是胃肠吸收不通，啊，胃肠吸收不通。哎，这是第一个胃肠不通啊。第二个呢？第二个是血管不通，是不是啊？哎，你得那个什么？冠心病的是吧？你得那个脑血栓、脑梗的，包括你闹合并症，不也是血液当中的糖分油脂堵塞了血管，导致末梢神经炎，那叫末梢不通，是不是啊？微循环不还是血管吗？啊，这是血管不通啊。那还有一个不通是什么不通啊？哎，叫气道不通，喘气儿不通，慢支、哮喘、肺气肿，特别那个鼻炎的，鼻炎的，哎呀，我鼻子不通气儿啊，感冒的鼻子不通气儿，那是气道不通。所以人想生活好，叫三通，啊，哪三通？就是气道要通，血道要通。食道要通啊，食道要通。而这三通我们祖国中医把它统称为经络啊，经络。因为咱们文化就是来搞这个中西结合的，是不是啊？让大家明白西医的生理学、病理学的解剖学的这些知识，知道人的各个零件是干啥的，怎么用，有了毛病怎么得的，怎么治，这叫西医生活化，把高科技的变成老百姓的家常话。那还有啊，我们文化要弘扬祖国传统中医药文化，让传统的我们老祖宗的那个宝贵的经验，那个博大的智慧，能够服务于现今人疾病的治疗。 中医也得和现代的科学接轨。所以中医讲个脾肾阳虚，老百姓造懵了。哦，你到我这节目你就明白了，是吧？脾阳虚，食谷不化，吃苞米粒拉苞米茬，你干吃不吸收的就是脾阳不能化食呗，是不是？天没亮跑厕所，肾阳虚你就搜遍不止。所以肾阳虚，你不但大便早上起来五更泻把不住门，你小便来的也急，晚上夜尿还多，吃个饭干点活满头都是虚汗，这都是把不住门。你看，这就把高深的中医药文化知识我们就把它通俗化，是不是啊？让百姓能听得懂，能够听得明白。而后啊，我明白了，脾阳虚是我运动太少，我运动运动，脾主肉嘛，你一身懒肉一身胖肉就是脾虚嘛，喝凉水灯早上是因为你懒，你运动运动出点汗，肥肉变瘦肉，哦，你那脾的阳气就足，是不是啊？为了健脾啊，我们喝点开胃汤陈皮水，是吧？你说我条件好，我吃点高档的，我吃点人参。那么肾阳虚呢？肾阳虚对付地黄丸呗，是不是啊？肾阳虚吃点山药，枸杞山药小米粥，喝热的不能喝凉的。哎，就是把中医它的高深的知识结合现代的营养学，哎，结合西医的诊断，结合西医的临床的检测报告，让它怎么的，让它逐渐的和现代科学接轨。哎，这是咱们文化的特色啊，特色。那么既然影响现代人类健康是三个不通啊，三个不通，血不通，食道不通，就胃肠道吗？气道不通，那我们就要解决这三通的问题。那解决这三通的问题，而这三通它又是一个问题，叫经络不通的问题，是吧？给大家复习一个经络的知识啊。经络者，气血之通道，内连五脏六腑啊，你看五脏六腑有血管连着的，有淋巴连着的，有腹膜连着的，你看内连五脏六腑经络，外达四肢百窍，是不是啊？脏腑连通靠经络，四肢百节人的五脏和九窍畅通，哎，都得靠这经络啊。所以经络者绝生死调百病，所以可见我们祖国中医药文化这个经络学的知识，经络学的理论和实效性要更高级一点，也就更高深一点。那怎么办，是吧？说这个太高我们就不学了，你不行。它既然高，它就什么呢？哎，实践起来就简单，哎，简单而有效，是吧？但是做什么事咱们还得从基础开始，是吧？所以呀，我就先不说经络，那不高深吗？哎，我就先给大家重点的说说三通，说胃肠，说血管，说呼吸道，这气儿，是吧？鼻子、气管、支气管、肺脏啊，先给大家解决好这三通的问题啊，三通的问题啊。那第一个，我就先说说这个胃肠通啊，胃肠通。什么是胃肠通，是吧？第一个就是要有胃气啊，要有胃气。我们中医讲叫得胃气者生，失胃气者死，是吧？你跟老百姓讲 说什么叫有胃气，就是人知道饿，人想吃饭那种感觉，是吧？那有人说了，徐老师我有胃气，是吧？我干吃不知道饱，我撑死不要命。我说你那不是胃气了，你那是胃火啊，胃火。所以大家你要知道啊，我们祖国中医是很玄妙的，是不是啊？你看见饭不知道亲，不知道饿，这叫没胃气，是病。傻吃没够老饿，这也是病，是另一个极端。所以啊，祖国中医它是中土的医学啊，它研究的是中庸的平衡之道啊，中庸的平衡之道。所以胃肠通的第一通就是要得胃气。得胃气的特点就是知饥饱啊，知饥知饱。哎，这个饥，你看我们常说俗语叫饥肠辘辘，啥意思？肚子里空了就叫饥，是吧？那么饿呢，饿和饥不一样，有的人明明把肚子里填饱了，他不饥了，他还饿。饿它是一个心理的欲望。反过人呢，有的人肚子里是空的，这叫饥，是吧？但是呢，肚子空，饿好几天没吃饭了，他还不想吃饭。你看，这也是个心理作用，叫饥而不饿。这就是没有胃气。啊，这里不是咬文嚼字啊，这个大家要区别对待一下啊。饥和饿，哎，饥指的是你胃肠的那种空的状态，而饿是你想不想吃那个状态。所以胃气是啥？就是饥饿的正常表现，而不是病态的表现。哎，所以啊，胃肠通就是你肚子空了，你知道饿，这是正常的。你胃肠不通呢，是你肚子里空了，你也不想吃，你也不知道饿，这就是个病态。哎，所以养生就是要逐渐逐渐的恢复大家的知和觉。知逐渐的让我们大家伙有知识，知道什么是对的，知道什么是错的，是不是啊？觉呢，就是你知道你身体这个感觉，你身体这个感觉。你比如天黑了我就知道困，天一亮太阳一出来，窗帘刚有一点亮，哎，人就醒了，睡不着了。大冬天呢，七点钟亮天，你六点半孩子就得上学，你就得爬起来了，对吧？你爬起来归爬起来，但是那个是不是自然醒，是心里有事儿。你当爹当妈的，你是不是得给孩子负责任？你不能说你也睡到自然醒，孩子不上学了，那咱当父母的太没正事儿了，是不是？哎，所以这叫知觉。知就是知识，觉就是人恢复人的感觉，是吧？回过头来呢，有的人没知觉，是不是啊？这是胃肠通的第一通，恢复胃肠知觉。肚子空了知道饿，吃饭了肚子填的七八分了我知道饱。怎么恢复？怎么恢复？开胃汤能恢复，开胃汤能恢复，是不是啊？陈皮干姜红枣汤喝完了一放屁，喝完了知道饿，尤其是那炒焦的大枣，是不是啊？老头嘴角流哈喇子，小孩流哈喇子，喝完不流哈喇子，啥意思？行脾开胃。当然了，胃气不足除了饮食原因还有情志，所以病因学的处理也很重要，犯错得改啊，犯错得改。这是胃肠的第一通，叫得胃气啊，得胃气。那第二通呢，啊，第二通呢叫顺排空， 啊，顺排空。你看好多人说，他说我不是不饿，那徐老师，我见东西也知道饿，我吃肚子里不走道啊，啊，食物吃到肚子里不走道，对不对？哎，他顶在那儿，哎，说你那胃肠蠕动不好，说那得了，赶紧吃点马丁灵吧，是不是啊？或者吃点健胃消食片吧，30块钱、20块钱买盒药，吃完了，啊，那胃呀、啊，它就有劲儿了，它蹦跶蹦跶蹦跶有劲儿了，药一停得。又吃东西顶胃里不走了，哎，这是胃肠道的蠕动啊，胃肠道的蠕动。没学过文化的人，他认为这个胃肠的蠕动啊，就得搁药盯着啊。学过文化的人，他都知道，胃肠的蠕动是胃肠平滑肌的运动，它跟谁有关呢？它跟肝有关。啊，跟肝有关，所以说你看那肝硬化腹水的，肚子胀得跟一个大锅似的，肚子上那个血管啊都急了拐弯静脉曲张，哎，这是肝硬化腹水，肝湿调打。所以说你像反流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这个肚子里边老胀气，啊，肚子里边老胀着气，是不是啊？哎。你都叫肝湿调达之症。所以这回大家明白了吗？啊，说我没吃饭我生气就气饱了。是不是啊？你为啥生气气饱了？肝湿调达。是不是啊？所以喝陈皮水可以疏肝。我这说的是轻度的啊。你说我都生气，都气出病毒性肝炎了。啊，有的人徐老师，病毒性肝炎是气的吗？是吧？那要是发洪水先淹死个小的，是吧？你大家你注意观察，好多人说，哎呀，我这个病毒性肝炎呢，我是那个献血得的。还有人说，哎，我就是跟人下饭店得的。我说一块都是下饭店的，他怎么不得，你得呢？那病毒跟你亲呢？告诉大家啊。哦，病毒它也是个环境，是不是啊？病毒找湿热的环境，是不是啊？哪儿的病毒多？医院、饭店、商场、公共场所，人多的地方病毒就多，不透气的地方病毒就多，这是外环境。那么内环境呢？你不运动的人就容易遭受病毒的袭击。你经络不通，你老肝郁气滞有淤血的人，你就容易找病毒袭击。所以呀、啊，中医治病毒性肝炎，它不是光说啊，你到哪儿抗病毒吧，你到哪儿打白蛋白，不是。他告诉你疏肝、解郁，啊，疏肝解郁。你看，我们给大家疏肝解郁常用的那药当归丸，是不是啊？当归丸，用养血安神片。告诉你适当锻炼身体调达肝胆啊，喝酒喝的肝里湿热多的酒精肝，吃药化疗弄的那个药物性的肝硬化，药物性肝损害，包括病毒肝，都是肝里边有淤血，肝不调达了，淤血久而久之它就长病毒，甚至出现肝的纤维化和应变。而且呢，我还告诉大家哦，本身生气得的心脏病啊，我一生气就心脏病，也是肝郁气滞。所以这样的人，你虽然不是酒精肝，不是病毒肝，也不是化疗的肝，但是你自己的情志郁结，你自己的淤血造成的肝损害也要疏肝啊，适当的疏肝解郁，调整3个月到半年，一打 B 超，哎，肝质地均匀了，你发现你这些肝功能的损害，它恢复的就快。哎，这就是肝湿调达，胃胀气，它淤在食道当中，包括你便秘，它不排出去。这是什么呢？第二个不通啊，胃肠不通有三， 啊，一则不通无胃气，不想吃，不知道饿，叫一则不通无胃气；二则不通失调达，啊，胃肠失调达，什么意思？他不往下走道呗，他胀着啊。那么三则不通呢？三则不通，失营养，啊，干吃不长肉的，喝凉水都胖的，是不是啊？吃完饭跑肚拉稀的，这是胃肠黏膜吸收的不同，啊，吸收的不同，哎，这个就跟情志有关了，是不是啊？脾的思虑呀，是不是啊？或者饮食，你体质寒凉，你那个脾的土，人家是春雨贵如油，晒上太阳，那土是温热的长苗。你那土是烙阴地儿的土，人家苗都长一尺高了，你那土寒凉之土不发芽，是不是？这就是结肠炎呗，啊，结肠炎呗，是吧？那么现在养生学呢，给大家发明了一个方法，啊，其实也不叫发明啊，是发现，啊，发现那小孩肠子里边有活着的细菌，小孩他就不得胃肠道疾病。而且思虑很少，宰相肚里能乘船，是因为宰相肚里边没有淤血和垃圾，他心宽，啊，心宽，所以通胃肠吃活菌，改善肠道的微生态环境，是吧？你说我这人呢，老胀肚老生气，吃活菌管一半，关键你调没调干，啊，调没调干。那跑肚拉稀的吃活菌，增加胃肠道的益生菌，益生菌多了，有害的致病菌就没了，抑制它了吗？你肠道吸收好，那么反过头来，你说我还天天喝冰镇啤酒，你那肠道的活菌刚养起来一批，你就搁寒冰之水给它拔死了，是不是啊？你老拿冰水给花浇，像冰箱里冻冰块，拿冰块给花浇，那好花不也冻死了吗？所以万物生长靠太阳，靠的是自然界当中的阳气，大家要明白这一点。所以吃活菌必须用热水啊，你不能用开水啊，你开水，因为我们这活菌有包埋的，是吧？40度50度60度的水都没事儿。但你要是搁开水，把包埋技术破坏了，把活菌就杀了。所以活菌要温热的水，40度50度60度温热的水冲服，而且活菌带着口粮专吃你肠道内的垃圾啊，专吃你肠道内的垃圾啊，这大家就知道。而且呢，这个活菌呢，根据少饮酒后补胃肠的原则，用点那个低度的白酒，低度的白酒我说的是啊，或者用点这个地道的黄酒，黄酒米酒大补气血。你以为你把酒喝肚子酒变血了吗？哎，酒是粮食酿造的，它也是益生菌的产物。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接着给大家说三通。人想健康活百岁，一要胃肠通，二要血脉通，三要气道通，是吧？你大家注意啊，这是有先后顺序的啊，有先后顺序的。为什么把这胃肠放第一啊？人是铁，饭是钢，你这人得肺心病也好啊，气脉不通嘛，肺气肿、肺心病、哮喘、肺结核，气儿不通了，是吧？你这人得脑血栓，搁床上躺着呢，偏瘫半身不遂， 所以这个第一通叫什么？就叫胃肠通，因为民以食为天，因为你那俩道不通，只要你这食道通，得胃气者生啊，你有一分胃气在，你就有一分希望在。所以啊，这人呢、啊、不怕中风撂炕，也不怕呼气带喘，就怕这嘴不壮。哎，你一旦水米不打牙了，你饭都吃不进去了，还往嘴里灌药，那就没命喽。讲了胃肠的三个不通，对吧？一则不通没胃口，二则不通腹胀气，三则不通老拉稀。你不吸收啊，你不吸收它也是不通啊，是吧？那说便秘呢，便秘不也是秘结不通，胀着不通吗？是吧？一个是管道通，一个是吸收通，是吧？这三个不通，活菌能解决一半，是吧？你什么放屁恶臭的，不雅啊，就说排气不好的，文明点，哈哈，哎，便秘的、腹泻的，哎，你就吃这活菌，就养你肠道菌群平衡。所以刚才我说了，所有胃肠道不好的人，你都能吃活菌的菌粉，改善肠道的内环境，让你不便秘、不腹泻、不放屁恶臭，这是逐渐改善肠道的内环境。就像我们种草种树，环境好了，心情愉快，空气新鲜，没有 PM2.5。 哎，你把你家门前屋后树都砍了，草都拔了，全扔上垃圾，臭气熏天，满屋苍蝇，你看你能心情舒畅吗？这就是肠道益生菌的作用，是吧？半个月种草，草籽发芽，是不是？一个月两个月树木成荫，是吧？三个月半年开花结果，这是植物的生长速度，而肠道的微生态的细菌，它的种植环境，它的速度是一样的。所以补活菌是个慢功夫的活，是个逐渐的活。那有的人说这慢，那我直接吃利特灵得了呗，是不是？我直接吃三黄片跑肚拉稀得，那来多快呀，是吧？慢有慢的好处，快有快的缺点。往往一些立竿见影的药，这些化学性药毒素都特别强啊，毒素都特别强，什么肾损害、肝损害。所以在这儿呢，我给大家讲了，是吧？第一个，养肠道健康，补益生菌群，就是在植树造林啊。植树造林，咱国家怎么说，叫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你现在种树，是吧？三年两年比你长高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你父辈种树，真正享福的是儿子那辈和孙子那辈。你现在吃菌，它不会立马管你跑肚拉稀，真正起作用是三个月到半年之后，你肠子的吸收功能、化血脂、不得富贵病、把大肚子去掉的功能、排出毒素、不得肠道的恶性病的功能，是半年三个月后，你肠道菌群成了茂密的森林了。所以别夸大它，是不是啊？你不要说今天种树，你就讲今天种上树，明天你就能上树上摘苹果了，你那不是忽悠老百姓吗？是不是啊？中风后遗症的，什么筋骨病的，站桩就是个基础。站桩可不是少林寺弄两个木桩子钉上你上顶站着，站桩是中医启蒙功。中医启蒙功就跟那小孩背弟子规似的，背三字经似的啊。啥是站桩？我给大家讲过五运六气，我特别给大家讲过运动。你包括咱们今天讲胃肠通，你能做那块，你说肠子你通吧，你让它通就通，是不是？包括你比如说让肠子通，你做那块，你说我想放个屁，你憋你都憋不住，那屁就放出去了。你没有屁的时候，你说我就想放，你能放出来吗？那个是肠子五脏在运转，五脏运气。所以告诉大家，胳膊腿儿，你跑步啊、跳高啊、打拳的，那个顶多就叫个动，胳膊腿儿叫动。 而五脏六腑在里边，它要动恨起来叫运气，运气是吧，气运不好，你乱练气功就运的气火迷乱，走火入魔，就得乱七八糟的病。所以轻易不要乱练乱练，但是人可以自然的让气机走，怎么办？所以站桩就是真正的运动，就是人两脚与肩同宽，是吧，脚尖内扣，是吧，晴天可以对着太阳，大热天背对着太阳，让那太阳晒着你后背，晒你命门，两个手互相重叠，你就别什么男左女右，女右男左了啊，两个手重叠捂哪儿，捂丹田，肚脐眼下面小肚那儿捂丹田，站得跟木桩子似的，别乱动，放松心情，眼睛可以睁着也可以微闭，也别乱放音乐，你要放点舒缓的音乐行啊。一次站个两三分钟，一次站个十几分钟，是吧，什么时候知道你五脏六腑全协调了，能站一个小时。站桩的时候啊，有的人痒，有的人疼，有的人哭，有的人笑，是不是啊，有的人站完桩骂人，有的人站桩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我告诉你，站桩它不是治病的，它能让你知道你五脏有什么病，而且通过站桩能把你的病站好。站桩治病不是站桩来治你的病，是你五脏自我按着天地的运行，五脏调和了，你的病自然就好了。所以啊，站桩它是我们养生六式的动练法的，养生六式六而归一，六式是动练，叫中医导引之术，而站桩呢是以静制动回归。哎，所以呢有人就问了，那徐老师，那你说我们是先做养生六式好还是先站桩好啊？先动让气血活起来，再静让身体静下来，让五脏各归其位。所以先练养生六式，后练站桩，对气血调达，五脏恢复本能，甚至让你早知道哪个脏腑不协调，有什么病给它表出来，这都是非常及时的。而且告诉大家，是活人就能站桩，但是前提成年人啊，成年人你别看哎，这站桩太好了，你把你家里那小孩八九岁十岁活不乱跳，你让站桩，小孩不用站桩啊，小孩就是跑跳，他阳气太足，站不住，站不住。反过来，老年痴呆、脑萎缩，你站站桩，那就可以还肾精、填脑髓，那效果特别好。说一般站桩都是40岁往上练的啊，40岁往上练的。我也是近些年来才刚刚开始学习站桩啊，这就跟研究《黄帝内经》似的，你刚上医科大学，你研究叫入门，回过头来你都成博士了。甚至你都成博士的老师，博士生导师了，你研究生命科学，研究养生防病，你还得研究《黄帝内经》。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接着给大家来聊这个心脑血管、胃肠啊，还有呼吸道啊，说说这个人体健康的三通的问题啊。咱们先接着说这个胃肠通啊，给大家重点的讲解了啊，为什么要改善肠道的益生菌的环境。肠道啊当中有好多的褶皱啊，表面上看啊，人啊就那六七米肠子啊，九曲十八弯，团吧团吧团吧，放肚子里头了，是吧，上面能吃，哎，下面能排，哎，这就说明胃肠畅通， 啊，你包括你做阑尾炎手术，你只有排了气放了屁人才敢让你吃东西，是不是啊？你不然呢，啊，你老不排气人家不敢让你吃东西。哎，所以呀，胃肠通，一个是能吃能排，哎，一个是上下通气儿，啊，上下通气儿，上下通气儿，那就是上面不胀，哎，下面能排气。那不通了呢？不通了打嗝，是不是啊？哎，所以呀，我经常问大家伙，我说人呢，打嗝好还是放屁好啊？是吧？告诉大家啊，放屁好。啊，因为人体内的气机嘛，叫升清降浊。往上走的是清气，所以这清气啊，让我们眼睛亮。这清气啊，让我们头清醒，啊，大脑聪明，思维。哎，这个清气呢，让我们这个耳朵啊特别的聪，啊，这耳朵啊什么都能听得见，听得清。啊，没有耳鸣，没有耳聋，是吧？除此之外呢，这个清气让我们面色红润，是吧？啊，不是一脸晦暗，是吧？你老打嗝麻烦了，是吧？眼睛长白内障了，脑袋昏昏沉沉的，是吧？耳朵呢老耳鸣，一脸老年斑，咋的？因为人家健康人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你老打嗝叫浊气上逆，浊气，气是浊的，往上行的血也是浊的，哎，气为血之帅，这气推着血走啊，所以浊气它必然导致血液污浊，而清气呢，它血液就是清洁的，所以打嗝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打嗝是病，什么病？浊气上逆的病。哎，那么放屁呢？哎，放屁是浊气下降，是吧？这是通气儿的表现。啊，没听说谁你给咱放个香屁，放不出来。浊气是脏的，脏的气体往下走，啊，排气呀、啊、排便呐、啊、排尿啊，哎，这都是污浊的东西。哎，大自然升清降浊。啊，人体也是升清降浊，大自然升清降浊一旦破坏了，麻烦了，啊，地下发洪水，天上刮沙尘暴，清浊颠倒了，对不对？哎，那人体呢？啊，你说我这浊气不降了，改那个清气下降，怎么的？跑肚拉稀呀、啊，跑肚拉稀不就是清气下降，它就不是浊气了，是不是啊？那还有呢，尿白尿，是吧？大家你一定要知道啊，人的尿啊，它应该是有味道的，啊，骚臭味儿，是不是啊？另外呢，人早晨的尿应该是浑浊的，啊，浑浊的，因为那是人代谢的垃圾，通过尿液排出去了，是不是啊？哎，回过头来，你着急上火，尿黄尿，为啥呀？因为你着急上火，你代谢加快，产生的废物垃圾就增多，是不是啊？所以怎么办呢？当你尿黄尿的时候，你适当的喝点温热的水，是不是啊？哎，有条件呢，我们喝点玉米须冬瓜皮的水，利利尿，哎，那尿的浓黄色就变成淡黄色，就把这火呀毒啊排出去了，是不是啊？哎，反过来你说我老尿白尿，那尿一点色都没有，说明你的肾没有排毒能力，那也是病啊，也是病。这个将来讲泌尿系健康的时候我们会讲啊，这儿就不重点说啊，因为我们正在说这胃肠通叫升清降浊呀，啊，升清降浊，上下通气儿，是不是啊？啊，所以排气它是畅通，但是有的人说我老放恶臭的屁，哎，这也是病啊，这恶臭的屁怎么产生的呢？哎，身体当中有一种细菌叫产气杆菌，哎，它就是专门制造毒气弹的。那么通过人放恶臭的屁就知道你肠内有产气杆菌，有产生毒气的细菌。那么这个产气杆菌 它虽然不会导致疾病，但是它是一种信号，说明你肠道内有毒素了，肠道内健康的细菌的数量过少，所以放恶臭的屁是胃肠不健康的表现，是不是？那既然说到了肠道这个细菌，哎，那我就得给大家说道说道，肠道里细菌到底有多少？啊，从数量上、分量上一称，啊，多少啊？2-3公斤，是吧？有的人不信，啊，徐老师，你净瞎扯，啊，我身体里边有2-3公斤的细菌，我都不知道，你看，你还真就不知道，啊，怎么让你知道？哎，我来告诉大家。人呐，人的皮肤啊，人的皮肤，你看肺主皮毛，外边的皮肤，一个人的皮肤它有多大面积呢？哎，一个2平方米的床单这么大面积，这是人的体表的皮肤的表面积。哎，所以有的人说，哎，夏天我这么光喝水不尿尿啊，害怕了。别害怕，你出汗，是吧？你想吧，啊，一个2平米的床单你晾干了，上面有多少水蒸发掉啊？所以夏天人出汗就排尿少，冬天呢天冷啊出汗少，哎，那代谢的废水就从尿液排出。啊，这是肺主皮毛，这皮肤叫外皮。那肠道黏膜呢？内皮啊，是吧？说人这肠道它的面积有多大呀？告诉大家啊，我刚才可说了，肠道里边细菌得有2-3公斤呢，是吧？哎，看看这2-3公斤的细菌怎么铺开的。人的肠子啊有6-7米长，但是人肠子呢，肠黏膜内淤取有很多褶皱，把这些褶皱打开，相当于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啊，你说我们家房子大，我们家住100多平米的房子，那你看看，半个足球场你算算多大了，是不是？400-500平，500-600平啊，是不是？30米乘30米，那就900多平，你算吧，是吧？小1000多平米，所以在这1000多平米，咱还别说什么细菌，它有湿润的环境。是不是？它的细菌生长得有湿润的环境，它得有水分，它得有温度。咱别说这个，啊，你就这1000多平，你扫地扫的灰尘得扫多少？轻轻的灰尘得扫多少？对不对？哎，所以这是肠道的细菌环境。那么肠道的细菌当中有3种，是吧？一种叫致病菌，这就叫坏细菌，是吧？让人得病的。让人跑肚拉稀的，是不是？哎，这叫致病菌。一种呢叫益生菌。啊，什么叫益生菌呢？就是对生命健康有益的，是吧？哎，现在人们积极补充的无外乎3种。啊，这个嗜酸性乳杆菌，哎，双歧杆菌，啊，还有第3种，哎，保护肠道黏膜，防细胞突变，干酪性乳杆菌。啊，这3种菌，是吧？咱普通的菌粉2种。说肠道的细菌说来说去不就这2种吗？是吧？一种是有害菌叫致病菌，一种是有益的菌叫益生菌，是吧？怎么3种呢？哎，还有一种叫中间细菌。啊，中间细菌也叫非致病菌。它保持中立的，是吧？你看那平时保持中立，你肠道健康益生菌占优势的时候，它不惹事儿，它不干坏事儿。但你一旦怎么的，哎，致病菌占优势了，是不是啊？你什么产气杆菌呢，是吧？你这个绿脓杆菌呢，是吧？痢疾杆菌呢，你这些肠道的致病菌的数量占优势，哎，这些平时的非致病菌，这中间派的那就落井下石，就跟着这些致病菌一起干坏事了，是吧？但是 我们喝双歧活菌，我们健脾，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我们保护胃肠道，是吧？保护肠道的微生态环境，让益生菌多。但我们怎么不说去杀那个有害菌呢？你大家你要知道啊，这有益菌和有害菌，就像咱们那个农民朋友，你家里那个庄稼地儿里边长的庄稼和草一样。说这农民呢，他为什么要除草？哎，因为长了草，草和庄稼抢这个什么呢？营养，是吧？你草长得旺了，那就不长粮食了，所以只有除了草，你那粮食长得才多，是不是？哎，那现代人呢？哎，现代化种地高科技了，不用农民扛着锄头铲地了，哎，掸药，掸除草剂，是吧？那有那个不懂科学种田的那个农民，那除草剂好啊，为了不长草，咱多掸点吧。好家伙，别人啊用100斤那个除草剂，他这几亩地他种200斤，是不是啊？结果怎么着？弄巧成拙，草是杀的一根都没了，庄稼也都杀死了，啊，庄稼也都杀死了。这就是人得胃肠道疾病，老打针、老吃药、老用抗生素的结果，好细菌、坏细菌一起都杀了，是吧？你那庄稼是不长草，连庄稼也不长了，你那地儿就成落荒地了，怎么整？是吧？哎，这就是现代胃肠疾病，老用抗生素、老用消炎药、老打针的一个结果，是吧？所以，那么如何来实现胃肠健康，让人不拉稀、不便秘？是不是啊？脸上不长斑，肚里不长油，是不是啊？而且不长息肉，不放个臭的屁，这都是益生菌能实现的肠道健康。哎，哎，生物学家就发明了这个方法。哎，这个方法叫啥？叫以菌治菌。啊，以菌治菌。嘿，什么意思？是吧？也就是应用细菌的占位疗法，啊，就这么大块地儿，益生菌多了，那个占优势的时候，有害菌就没有生存空间了，所以好菌越来越多，坏菌就越来越少，那么肠道的健康环境就培植起来了，所以不用那个打打杀杀的方式，说好人越来越多。是吧？你坏人就没有生存空间了。你想做坏事，100双眼睛盯着你呢，你怎么办？是不是啊？哎，养一身身体的浩然正气，你才养一身的健康。是不是？那么养生是这样的啊，人做人做事也是这样的，是吧？那么对肠道益生菌的补充呢，现在有两个方式啊，有两个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大量的往肠道里补充细菌，是吧？这应该是这个20-30年前的方式啊，那都是液态的细菌啊，液态的细菌数量特别高啊，什么10亿啊、100亿啊，大量的细菌，也叫细菌突击疗法啊，都是益生菌，吃的效果也特别快，因为你吃了一瓶，你这肠道益生菌的数量就把那有害菌盖过去了，但是你得天天吃。为什么呢？因为液态的细菌是活的啊，是活的，吃到肚子里它就开始衰减。打个比方，你今天吃上了，今天甚至就能起到作用，有害菌就不能惹祸，是吧？你明天吃呢，明天有害菌还不惹祸，但是你停下来用不了一个礼拜，用不了一个礼拜，因为你补充的是活菌，而且你补充的都是青壮年正当年的活菌，到7天的衰变期，你看啊，所有的活菌液态的，是吧？它在7天之后就变质了，啥呀？青壮年的细菌坏死了，坏死了，这就实现了生物学的叫什么呢？速效，迅速起效，迅速失效，7天之后 你补的这批细菌全死了，你肠道又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就像你吃救心丸，哎呀我心绞痛，你叭救心丸含上，你过了五分钟过了十分钟心绞痛缓解了，但你过俩小时救心丸也没有任何作用了，你再劳累或你再出问题心绞痛还会发作。所以心脏病的治疗一定是速效的要救命，缓效的要防止犯病。所以好多朋友问我说，徐老师我那心脏病吃丹参片还是吃丹参滴丸啊？我说你家里有一瓶丹参滴丸就够，那是救命的。你没事老含丹参滴丸，老扩张冠状血管容易眼底出血，而那丹参片才是平时常用的药，因为它吸收慢作用慢但作用持久。所以药和贵贱没关啊，越是速效的药往往失效越快。就像人交朋友似的，是吧，说见面咱们就熟了，就是朋友了，就是兄弟了，我告诉你回后一转头这人就不认识你了。哎，故而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你说我这朋友处了30年，是吧，处了30年的老朋友，打小是光腚娃娃，你10几20年没见，你再见面他还是朋友，因为他的情谊跟他深厚啊，情谊深厚，是吧。所以这是活菌补充的第一种方法啊，中青年细菌迅速起作用，短期起效，7到15天失效。那么回过头来，咱们带着口粮的年轻态的这个啊生物活菌进入胃肠之后，它是5到7天达到高峰，5到7天达到高峰，而且细菌在胃肠当中不断增殖啊，不断增殖，把有害菌抑制掉，在3个月的时候达到肠道的生态环境的改变。那你说这时候我停下来，是吧，多长时间你肠道那个细菌能衰退呢？哎，它需要1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啊，1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哎，这就是什么呢，跟咱们家这个举个常见的例子吧，说现在家都养宠物，是吧，孩子也不在身边，都愿意养宠物。你是买个小狗养大了领着玩好，还是直接买个成狗在家里养着好，是不是啊？哎，这就叫打小的夫妻青梅竹马。你打小养那个狗，从狗崽开始养起，这狗长成年了跟你有感情，你踢它打它它不咬你，是吧，你直接就从人买那个半打狗，是不是啊？那你好吃好养的喂着行，是不是啊？那你要一时不顺心，你那狗就跟你呲牙，为啥？大狗认为你不是它的主人，你是半道领养的。所以这